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提先嗰单嘢，阿杰斯敢唔敢掂啊？ 头先冇得都唔过分啦、 啊。冇峨眉山灭绝师太同你练脚5蚊， 有内功啊！ 系咁样，我觉得直情应该要推荐大家试下。喂，打得几好啊，大佬！可能人哋有运有运气噶， 咪、啊、有 力有气功噶。 灭绝师太帮你开大、啊， 可能突然间练完嗰个脚，搞完嗰嘢， 嗱嗱嗱嗱， 功力培， 真系唔好搞笑，大佬！真系嗰个网友觉得我揾笨住，咁我咧喺第二节我重新再讲啊。如果网友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到解决得到呢个问题咧，就等于喺东门接的士啊， 嗯， 啊接到的士嘅，跟住咁困难就话俾你听，系咪？因为机会系好微嘅。你希望有啲网友得嘅话就 经验嚟， 唔系啊？你如果你以力奇嘅心态，你就少不免有呢啲经验嘅。 系，咁、啊、我亦都对阿 FM 兄咧，你嘅咁佢勇于尝试呢，我係表示万二分嘅奖励嘅，但係都要非常之同情嘅。我琴晚同佢录音，我就唔係咁讲㗎嘛，即係上集你哋就回应咗啊，话成个冬头啦，我都要回应啲嘅。 俾晒你回应啊，呢次好攰啊，大佬已经。 杰斯仔你以偏概全啊。 係。 杰斯仔你讲啲唔讲啲嘅，大佬。我喺节目啦，我咁样一个评论一个人应该咁讲呢，喺节目尾部分呢，咁、 嗯、 咧你就嘗試話我咧離咗婚，就因為離婚咧、 嗯， 因為我出去滾先至離婚，你冇講實全部嘅詳情啦，你不盡不實。 啱嘅，唔係我因為我比較啊， 佢將佢知嘅講。 我一聽到佢話你純潔咧，我就有少少上頭咯，即係我 想嘔添啊， 想啊直情係有少少想暈啊。 嗱，本來咧我離婚呢單 case 咧個來龍去脈咧，我喺希望咧喺戰南手戰南俱樂部嘅節目咧，喺個自轉篇嗰度咁樣講嘅。 嗯， 嗱唔得啦，你咁樣真係你咁樣中傷同抹黑我咧，好非常不滿。 俾曬你 講。啊，咁所以我要解釋一下。嗱、啊，咁當然啦，我會留翻啲喺個戰南俱樂部嘅自轉片嗰度先講。 其實有機會，其實係可以即係開個 topic 嘅， 即係 可以講下咩叫性解放啊 ？OK 啊， 愛情啊， 我俾一沓書你睇，你睇完先同我講 OK。 喂，我已經一大沓書咯，你仲俾一沓書我唔好搞。 我好熟，我熟讀噶，話聲你聽。 係啊。 當時咧，也許當年就年紀少、 嗯、 啊，咁啊細細個咧已經不上去玩啦，咁啊去到韶關旅遊就識咗個導遊，非常之啱嘴型，咁啊梗係熱戀一輪先啦，火你都傻，跟住就拍拖，然後結婚， 嗯、 我結婚就係冇經過我老豆老母同意嘅，話即係我哋呢即係結婚兩個人事關我老豆老母撚事咩？咁、 嗯、 啊所以做曬所有手續，跟住結婚、 嗯， 順便申請埋佢嚟香港。咁佢當然啦，佢有呢三個月證㗎嘛，咁係咪咁啊，開頭嗰半年呢就你三個月喺香港，咁我三個月呢就唔喺韶關，喺深圳嘅、嗯、喺深圳咁樣租間屋㗎，大家落醉天倫啦。咁你知啦，開頭嗰半年真係即係如膠似漆啊， 蜜月期， 哇，真係晚晚都漆啊，唔係同你講笑，即係姨媽到嚟啊，唔係同你講笑，我係狼到咁，即係我唔理佢咩環境， 衝燈啊， 我係全天候 stand by， 佢係全天候 stand by， 佢嗰種愛嗰種做同埋嗰種愛咧，係突破咗人體嘅極限嘅，話聽俾你聽，咁咧就唔知點解玩下，有少少大家有少少悶喎，啊，咁我啊出去同你咁样有班豬朋狗友啊，未識傑斯仔啊，咁、我都有班豬朋狗友狗友噶嘛， 我都唔算係豬， 你唔算嘅， 算豬係豬朋啦， 豬朋啦咁啊，我啲咁狗友咧咁啊，出去玩，咁啊玩下，咁啊玩下，可能冇溝女嘅，都係如膠似漆噶嘛，係咪先？因為玩下嗰頭好興老泥妹嘛，嗰個年紀啊，飲下酒啊玩啦，成日出去玩。咁由九點鐘啊七點鐘喺屋企呢就變咗十一點鐘返屋企喎。可能唔知點解喎。咁佢一也許當年年紀少啦，佢係十零廿歲咋嘛。咁佢又係我十一點鐘返屋企，佢係十二點返屋企喎。 嗯。 但我咁十二點返屋企撲你有街咁我嘅一點先返屋企啦。咁、我當時我都好尊重嗰份合約啊，或者嗰份叫合約話聲你聽啊，尊重合約 嘅。commitment。 好尊重份合約嘅。即系你谂下啦，一个男人 到到环境你又出去玩到两点，我而家玩到三点啊，你玩到三点，我而家玩到四点啊，玩下咁啊，梗系我哋如果头喺香港有啲叫老泥妹啊，尖沙咀啲酒吧咁啊，喺度玩啫嘛，玩下梗系，但啲又识到个老泥妹咁啊，同佢饮下酒啊，玩下，冇谂住搞嘢噶，一次唔搞啫，下次咪宵夜都唔搞，宵完嘢佢梗有 mood 噶嘛，咁啊搞嘛，哦搞啦。搞完之后咧， 有第二次 啦。咁就有一次就梗系第二次啦。由开战舰开始就系咁样刁民战舰刁民牛就咁样产生嘅。 系 咁、啊、我去玩，咁我玩唔翻屋企啦，唔翻屋企啊，梗系有啲解席味啊，咁个老婆梗系闻到啦。咁到佢咁出去玩咯，咁到我闻到啲解席味，哇黐线！即系我咁出去玩咧，即系我咁出去滚咧，系双方嘅。大家都出去滾嘅，就話聲俾你聽，我都聞到佢嘅簡直味啊！ 嗯， 啊，即係唔係屋企嗰只簡直嗰啲粉紅色嗰啲咧，啊，周圍都有 靈舍星生嗰啲啦， 靈舍聞得喺度啦，即係酒店嘅簡直同香港嘅簡屋企住家嘅簡直係有少少唔同啊嘛， 啱 啊，聞得到啊，一定聞得到啊， 啊， 大家都好老實，大家互相都聞到啦，咁啊算啦，唉，你有你滾，我有我滾，喂，大家一齊滾啦，啊，咁滾得好都好開心嘅噃，啊咁但係越玩就越。越闷啊，同我个我爱人啦，当时个爱人啦，越玩就越闷。咁啊，同佢讲，喂，不如离婚，好啊，好得， 即系好鬼因了解， 真系唔使讲，真系唔使讲嘅，好啊，咁啊离婚咯。当然，离婚嘅时候咧，我都同佢尊重佢一个承诺噶，嗰、个承诺就申请到佢嚟香港为止。 嗯， 跟住佢而家好啦，而家去咗澳洲啦，咁样、嗯、啊，咁我都祝我前妻咧。快快乐乐嘅咁样，我仲未讲完，即系杰斯不进不实，以偏概全， 系继续， 冇理由话我呃女仔啊， 见仁见智啦呢样嘢。 我嘅层次高啲嘅、 嗯， 即系我比一般啲人啊层次高啲，我都唔呃女仔， 你呃咗佢都唔知啊。 我呢个氹女仔，OK， 喂大佬，下下呃我就仲系出嚟搞社会运动咁啊，黐线！ 我真系惊你以为你自己好纯洁啊嘛，大佬。 吓、啊，我从冇咁样话过我自己，OK， 系 嗱咁样。你谂下啦，假设而家我喺深圳 ，sales 妹同人妻嘅分别，咁我每次上去搵阿 sales 妹，咁、 嗯、 我都话，诶、哎、我好挂住你啊，咁呢排点啊？喂，我叫佢氹佢啫，喺杰斯眼目心目中嘅呃狗佢， 氹佢啊， 好老实啊，唔 系我比较粗鄙啫、啊，你个氹同个呃其实差唔多。 你谂下，我氹佢， 唔通你呃我啊？ 唔通我落去讲话，屌你谂我唔 sales 妹啫嘛，我唔搞你，我咪搞人吹咯，挂你条毛啊！我唔会咁讲噶嘛， 嗯、 即系我成日都讲咧，你系嫖又好，你 one night stand 又好，你搞饭盒又好，老契都好，你都要出现一个。尊重同埋一个起码都一点爱，甚至对乎性工作者只有少少个爱意，咁先至系尊重。 粗鄙呢个就即系呃， 所以咧我呢叫氹 呃氹氹系一齐用嘅， 唔得氹系层次高啲，我用个氹字形容。话晒你知，你知我真系，我知辩解咧，你系唔够我辩解。 我都成日，我就成日呃噶，我都系。即系譬如佢啲妹妹发短信嚟打想不想我啊，咁我都会话很想你。 想，某程度啲人咁咁叫呃咯，其实唔系，系叫氹啫。我哋层次高一点嘅，咩为之呃咧？即系话， 你比较高层次嘅、 啊，我都高层次啊嘛。 唔系，可能佢个解释可能就系、是，嗱，佢讲完嗰样嘢唔啱事实嗰样嘢，有少少利益佢会收翻咧，嗰啲叫呃啦。但系佢纯粹就为咗想大家开心，嗰啲叫氹啦。 层次真系高啲啊！我比一般人层次都高啲啊！ 同埋呃女人多啲咯，即系会多啲。 即系我对啲阿杰斯呢个 我 呢 两比较行 呢两个言论咧，我非常不满。咁你又愿意收翻？ 咁我要 收翻嗰两个言论咧？ 使唔使出翻封道歉信俾你？ 咁唔需要嘅。咁你需唔需要收翻你个当时嗰两个言论咧？ 唉，冇所谓啦。 我收翻啦。 到依家呢个地步，我已经冇乜所谓啦。 巴巴地啊， 吓有少少攰咯，系啊。咁啊， 攰啊，当然系都系有啦。 咁样讲下呢件事啊， 好抱歉啦。即系唔知点解我哋啊，我哋过分嘅热心，我都好多谢咧，我哋战南网嘅兄弟姊妹，兄弟多啦啊，姊妹有嘅都少啲啦。咁啊一直咁支持我，战南网嘅有咩事咧，佢义无反顾咁扑出嚟去撑我。 嗯。 但系咧，而家呢件事咧，所谓嘅圆满结束咧，咁啊喺网上我讲系未嘅，但我个圆满结束系未咧，系其实我唔嬲嘅，一路都唔嬲嘅。我呢次我系唔开心。你知道啦，我搞网上电台，我算系第一人噶啦。 搞正一个大規模网上电台，我由 DIYHK 电台开始，即系人民台都仲未有，45台都仲未有，之前我已经搞紧网上电台，咁我系讲紧咧，每一样嘢都可以，都尽量可以保留就保留嘅，吓、但呢一次咧，因为咧，嗰件事件叫条女事件啦，叫条女事件啦，就我呢、這个条女我形容词嚟嘅，冇恶意嘅，就搞到咧，Mofa Radio有台嘅节目潮吹咧 停咗啦， 啊 水川部 口唔系水川部 水川 部口停咗，我腰斩啦，咁样我就当然啦，我未即系可能嘅风流火势咧，我就未同嗰边嘅阿 Johnny 粉啊剩女剩真去了解嘅，咁当然我会尽快去了解嗰件事，咁样讲真啦，点样都好，件事都由我哋过网而起，当然都系我哋都有份参与啦，咁样我绝对唔希望咧任何。即系又亦都我都有我份噶啦，当然 所以唔系，即系我想讲就系，我哋三个人而家坐喺度咧，其实阿瘦仔啦、我啦、同埋阿牛哥啦，其实我哋都头先你讲有几个用词就系你话圆满结束呢样嘢，其实真系唔圆满噶，因为我哋嘅原意，即系我上一次嘅回应，我哋嘅原意都唔系即系。即係我哋都唔希望話，我臨尾都有補充，就話我哋真係我哋希望大家 百花齊放啦， 即係網台嗰個小宇宙、大家亦都有一個言論， 多啲嘅言論空間。 即係喺我嚟講，呢個係一個打擊， 大家係啦。其實你唔開心，大家都唔開心。 我 覺得當然啦，喺我立場，我都係覺得佢哋呢一個 decision 係錯嘅。点讲都系错，我觉得佢哋唔应该停咗个节目。如果系因为呢件事嘅话，咁、但系你话啊，佢哋有咁嘅决定，我哋都要尊重。 控制，我又觉得我控制唔到啦。 即系我真系我哋都好诚恳，希望 佢 粉，希望佢哋会复播。 系啦， 因为佢哋有佢哋嘅支持者。即系或者如果条女听紧我呢个节目嘅，你唔需要，我想讲少少就话，你唔需要去介怀究竟杰斯仔呢一个咁嘅蛋散，尊重你唔尊重你，我觉得就系我哋，但系我同时间我哋就系话，你亦都可以唔尊重我嘅，唔紧要，但我觉得就系话，大家都喺网台呢一个平台度去做紧样嘢嘅时候，我希望就系大家都尊重。網台呢一個空間咯， 係咯， 即係我俾我講埋少少嘢先啦，即係我想留翻大部分時間俾阿牛哥去講嘅，即係我就到直到今日啦，星期五啦，呢個四月十一號，即係我睇到譬如話對方即係呢個潮吹嗰個留言區嗰度，即係有人。话咩嘢？佢会整一封投诉信去影视处啊，去明光社。即系我想大家所有，无论你系撑潮吹，亦或撑战男， 甚至撑你个星座有心人， 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咯，就系、是、大家个讨论区度玩，即系大家都可以用一啲用不同嘅身份可以上嚟。有你我希望就系话，大家都要认清楚有啲乜嘢人系真系搞事咯。如果去撐呢一個人話去告咩咩咩走去影視處啊，走去明光社呢度搞搞陣嘅呢，你唔係搞到傑斯仔，唔係搞到阿牛哥，唔係搞到戰艦，佢 我繼續講 亦都唔係搞到對面冇辦法一樣， 你係搞緊即係 網台 嘅 言論自由。 我想即係正空間，大家要搞清楚就係、是、我哋而家身處喺香港，我哋已經今時今日 感覺 電視又冇乜好睇，唉，收音機嗰個收音機大家好耐都冇開過， 報紙又唔知寫啲係咪真話。 如果都要俾人搞，都要俾人搞埋嘅話咧，咁係咪所有第日啲人要發聲嘅就要企喺條街度嗌咧？咁你自己去諗咯。 但 係唔係即係 OK， 咁即係我就係話其他嘅嘢對我嚟講係唔重要嘅，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話，你要擺乜嘢擺我上台呀、點點點呀，我覺得都係得啖笑，即係我就好簡單，即係如果我係大壓力到有一日我做唔到嘅，我就唔做囉，就係、是、咁簡單嘅咗，冇乜嘢㗎。 我唔會同我玩， 但係我覺得就係係咪要陪呢啲咁嘅仆街吓 癲呢 癲呢，即係你哋自己去諗囉。即係我覺得我要講一講， 我可以補充一下先啦。網上電台咧係唔受港管局干預，我貼咗18歲以上咧，其實我哋已經冇問題。即係講真啦，明光社，你 讀俾你聽啊，唔係先，我讀俾你聽。 好啊， 佢係話要求佢哋管佢話佢會佢整佢明光社整佢即 係要立法啦， 係要立法，要求佢哋管制下呢啲 要取替咗呢一啲咁嘅網 站。我明啊。其實呢樣嘢呢唔使你做㗎啦。你冇聽過曾蔭權施政報告裏面講上年嘅施政報告16条定26条。係 呀係呀啱 啱。佢就三合一，我已經講咗我話一定係而家嘅言論禁制嚟㗎啦。 其實我哋都預咗 嘅。我哋預咗㗎，所以我 即係太遲咗會有啲人。 難怪就我哋就會出嚟示威㗎，到時我自己都會。 但問題就係 我有啲而家係唔受監管嘅。你有明光社有冇帮住我呢？你估有冇啦？ 梗有啦。 喂，讲真，我咁多 friend， 我咁多会员，我起码可能有10分1系明光社嘅 is friend 嚟嘅。即系我知道，其他嗰啲你知啦，我哋同啲同我同啲同志组织好熟噶嘛。咁佢哋收嘅风亦都一样嘅，系摸紧我嘅节目，唔净止摸我嘅节目。亦都摸埋潮吹勝在有心人。 一定啦 一定啦。呢啲勝嘅節目呢 無遠不界㗎啦。 你要告你要告我冇所謂㗎，因為我預咗有呢一日。我幾年前我未搞戰南區落去，我未講勝議題之前，未講嫖之前，我已經預言咗係會有今日㗎啦。我呢日我預咗。 唔係我頭 明光社我要都預咗。 唔係我頭先段說話其實係講俾其他嘅網民。 我話咗其他網民 大家都要明白囉。我唔係講俾嗰條撲街聽啊。 OK。咁我唔過撲街嘅。啲明光社內奸通常都係咁樣㗎啦。口講就正義啊家庭啊乜乜咁轉頭咪有。又系做咩？个个都系咁啊！呢啲分我唔到啊！话声俾你听， 嗰啲同志， 你比较熟啊？ 嗰啲人根本就嗱，我话埋听，啲网民点？啲对手点做咧？申请个 nickname， 假设叫做video 啦咁样吓，申请 video， 开头就埋嚟同你倾偈，同你 friend 咯，哇！你嘅节目乜乜乜。突然间 反面啊！ 即系讲，哇！屌唔掂啊！喂，刁民牛呢集讲咗真系唔得啊！嗱，话声俾你听，人哋去咩沙拉死啦係你去第度梗係打嘢梗係打佢死啦咁樣咁會講即係佢識咗呢班朋友先然後由佢嗰角度話啊呢次唔得啦政治都係一樣㗎咋我哋 即係同共產黨差唔多 我哋個好兄弟呀即係做足球頻道啦亦都有做星期二個節目嗰個好兄弟呢 知道 啊個姑爺仔啦我哋叫做我簡直佢姑爺仔啦都係一樣㗎咋佢一面臨呢個問題喂開頭有個網友喺唔知边个网度啊人网又好,discut 又好 ,youone 都好。 喂你讲清楚啊你唔系话姑爷仔有好多个身份啊。 唔系我有条友 回大佬。 有佢系受害者 佢 系 受害者。victim, 系啦。有条友咁申请个 nickname, 跟住就倾下偈啊咁样啦人网之下肯定系咁啦。跟住转个头就话哎我唔插头嗰下啦因为咁。 即係姑爺仔有時都幾天真幾傻 嘅喇。我知道你真係好傻啊真係。或者你呢佢都上心啊或者你有時都好同我講咁搞咗啲咁冇。嘩戇鳩啦。 咁 你明顯有組織有預謀啦。 嗱 阿傑斯口講呢條撲街其實我難聽你講過啦我係冇想。 唔好。 我係冇想潮吹過討論佢睇過。因為我係冇眼屎乾淨眼嘅。咁樣因為我話咗唔會應我就睇都唔睇費事 激氣 費事上心咁我咪唔睇囉咁都係傑斯啊靜咁樣同我講嘅 ,ok, 咁如果真係要搞我哋唔記得但我希望網民要知道如果你搞到而家呢次真係你係聯署亦都冇所謂嘅你有權聯署去任何一個地方 係呀 係呢啲係 公有呢個自由 係公民意識嚟嘅話即係咩我完全贊同但你聽下我呢一個咁講法啱與唔啱當然啦我嘅節目星期二出街可能已經太遲啦我唔賣我完全唔賣係先兄弟們都講話可唔可以將你集到出街封咗佢等佢哋唔好聯署呢我居你真係有 權處嘅。唔係原意唔係話即係其實係想早啲表達個信息嘅。 唔需要我覺得。 我一定想封 咗。你有權嘅如果你係俾人蒙騙去囉。 ok, 戇鳩嘅你咪去囉。啱先。喂我 依家都有自己選擇。 我低溫就預咗。我低溫預咗蘋果搞我低溫我完全預曬有今日嘅效果講錯一句說話鋪天龍鳳俾人鬧到哭街而家佢講咗好似聽拉咁唔知點解 ,ok, 好啦我真係想講返一個節目啦叫潮吹即係我呼籲呢希望佢盡快復播啦咁如果某程度係因為戰艦 俱乐部嘅压力咧，咁啊，我谂到一个解决嘅方法嘅。 好啊，你 咁样诶，呢个方法唔知啱唔啱啊？如果唔啱，咪纠正我啦。 嗯， 我希望咧有啲喺我网嘅网友可以自发帮我写一封信，帮我写一封信啊，就代表战南俱乐部嘅会员嗱、嗯，我 support。当然啦，字眼我一定会执噶啦。写其他字眼大家执啊。咁、嗯、有个网友发起写一封信先、嗯、啊，就要求。我哋嘅原意唔系要你腰斩啊，系冇腰斩啊，暂停啦， 暂停啦，停播啊， 我哋唔希望我哋暂停个节目，希望我哋百花都系百花齐放，即系讲翻我嘅理念，言论自由嘅理念， 嗯，讲佢哋相信嘅， 我哋相信嘅嘢， 即系唔紧要 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唔理节目主持人讲嘅 topic 叻与唔叻，即系我成日都讲， 我哋从来都冇讲， 我成日都讲咁讲嘅， 吓， 阿圣女都咁讲，我做八集咋。 是啊， 佢真系要求佢唔到啊，大佬你冇得要求，我咁做几年，我讲错嘢啊，我都讲错嘢，我都真系俾人打啦， 我 你都听过啦吓， 我 真系 都一段时间，但我都仍然觉得我自己好唔 professional， 系啊， 一样嘅啫， 系咪先？我现在做听拉唔真系俾人打咩？系咪先？阿长毛唔系救我，我已经俾人打咗啦， 吓 嗰镬系咪？就大家知啊，点我就唔会再讲噶啦，吓嗰单 case， 喂，我都会讲错嘢嘅，或者我相信嘅嘢都会令到有啲人唔开心。 呢个必然嘅，呢个必然嘅， 必然嘅。但我唔希望，我唔希望咧，有一啲咁嘅言论吓、啊。而且 系咯， 我真系曾经谂过咧，真系话唔回应，有时真系比回应好。 嗯， 即系咧，讲真啦，如果假设我哋要一个节目，第一我私下讲咧，我喺节目度讲啦，我唔怕俾人我立场啊、 嗯。 我系唔希望Mova Radio 有任何回应嘅、嗯，我自己都系嘅。点、 嗯、 解咧？因为佢 say sorry 嘅话。点会系认真嘅？ 嗯， 吓、啊，即系我错唔错都好，你要我 say sorry， 我就一定唔乐意噶啦、嗯。一个唔乐意嘅 sorry，say 嚟都冇用啦，系咪先？好啦，如果佢唔系 say sorry 嘅，佢只系回应反驳，咁咪大家喺度嘈喋喋不休咯。所以我一路以为原来咧，我都希望系唔使回应。咁大家，我做咗个节目就算啦、 嗯。 啊，咁我平息咗我哋嗰边嘢，又平息咗嗰边，就大家算啦。咁我哋争取咗我哋要讲嘅嘢。就算啦， 嗯， 啊咁，所以我都唔希望回应嘅，即系讲翻上次阿、梁台长同埋阿 Johnny 粉嗰个回应啦，我 support 嘅，佢话唔回应就算啦，所以我哋自己 做唔紧要啊， 唔紧要， 唔紧要，立场唔同冇问题啊， 即系好似正如咁样，我而家即系喺呢件事上，我其实我同阿牛哥讨论过好多次，吓、 啊， 即系我同阿牛哥观点系好唔同， 我都系， 但系我哋尊重牛哥噶、 啊， 每个人有每个人嘅观 点，即系表达出嚟啫嘛，个立场 我，因为我都尊重你哋， 我净系今日系有啲唔开心，就系话。即系好唔开心听到佢哋个节目系停播咯，即系我觉得我都系讲句就系话，如果系因为呢件事而停播系好可惜嘅。 唔系啊，即系我会觉得 冇 你搞性运动 系冇， 你搞性运动搞互联网吓咁嘅嘢你都挨唔到，我话埋俾你听。 系啊 ，Mova Radio 啦，我系同 Mova Radio 所有主持讲、 啊， 你全部节目都有机会。 系啊， 你只讲错一句说话，俾人全部，我唔理啱唔啱。你讲咗个说话，我唔啱听嘅，我系咁均你， 系啊， 一样可以均到你全部节目都唔做得，咁你系咪全部又唔做啊？唔系啊嘛， 我同你坐喺度做咗啲，我哋大家做唔同嘅节目做了一段时间、啊，其实我哋两条友都试过实施好多呢啲。 喂，我大镬过你啊，真系俾人打啊，大佬！ 我试过收过好多啊，即系譬如我做北上嘅时候都系啦、啊，即系譬如话收好多人系一样系咁样焚我噶， 系、嗯、啊 ，email 晒嚟，跟住长篇大论 系 焚我、 啊。足球咧， 系、啊、一样啊， 系咪先？ 试过好多次，我哋都系即系。呢、這个系只要即系你 平常 嘅心去 面 处理 咯， 系冇问题噶，系吓、啊、即系无论你觉得佢嗰个人批评你系啱，你或者唔啱，其实你都可以处理到， 吓、 嗯，但系唔需要去到， 唔做， 系唔需要 去到，最蠢嘅最差，唔系最蠢 咯，系最 差 嘅决定啊，最差嘅决定 咯，个人认为啦 吓，即系最差嘅， 即系希望阿条女有听到呢个我哋呢， 同埋真系啦， 我会私下打电话俾佢噶啦，我一定私下， 即系我自己本身嘅立场都系一样 啊，我唔会，听你自己埋嚟听，都系难听你讲句啦，阿乔春我一集未听过，甚至我自己访问嗰集，我自己冇翻听，因为佢哋嘅网真系想 download 啲嘢太实在太难，我 download 成个钟头 download 唔到，我真系我。要闹闹乜嘢咧？嗱，你快啲整好呢个网得流量快啲，等我易 download 啲咧，咁我就会听你啦。你咁样我真系会闹你噶，真系 唔够 user friendly， 真唔够 user friendly。嗱呢样就系睇闹嘅。 嗱好， 所以粉都睇闹嘅。 即系讲开呢样，我喺大陆啊，download mobile radio 嗰啲啊，我系要揾啲朋友，即系好似你呢啲啊，或者阿瘦仔嗰啲啊。 用 download 咗落嚟传俾我噶。 嗱，你唔好， 从来冇成功过喺大陆咧 download 到佢。 嗱，你唔好话乜嘢，我讲个消息俾你听。吓，即系可能系个 mobile video 一个鼓励嚟嘅。呢间公司唔系我哋啦吓。用 iPod 嘅员工呢度有几多人你见到啦？男男女女嘅有几廿人。全部都聽你 iPhone 熱嘅話啫，俾你聽。 係。 喂，你個 iPhone 熱幾掂啊，大佬？喂，咁下次講錯咗一樣嘢，俾人轟，你咪接不？唔係啊嘛， 係嘛？ 唔係啊嘛，大佬，你對其他支持你嘅人好唔公平啊！ 係啊，啱㗎，啱㗎。我老豆而家潮吹都有人支持㗎。 難聽啲講句，我有我呢邊鬧你，你有你邊做咯。是不是我冇所谓㗎喎。 唔係你佢应该即係我希望佢兩位主持明白就係你做得節目係一定有人啊 支持 你。 即係 一定有人 跌實嘅。係啦。 你如果你承受唔到呢個壓力係好。 我再爆一啲嘢俾你聽。 愚蠢㗎。 如果幕後黑手姓梁嗰啲友呢即係我老闆啦有啲投訴全部都處理。我話聲咩呢個台已經接觸我已經失業啦。 啱啊。 已經失業啦。 同埋日日成日都有投訴信。 我打開個 email 俾你睇嚇鳩死你話聲俾你聽。 我哋冇講冇人知。 我哋唔講你唔知呢個。 都有。 好嘢喎 你嗰全部都讚啊。 有台啊真係做得越嚟越好啊。俾人鬧幾多。 係啊。 大佬。 啱啊。 每一個節目主持都俾人鬧。係啊。 呢個一定會有嘅。 係囉如果咁。 個廚房一定熱㗎嘛基本上。 咁樣就處理死啦。亦都當時好多網民聽完節目就喺討論區度叫我而家打做緊嗰間公司。呢個節目快停播啦唔好做啦。講真啦呢啲係妨礙言論自由妨礙一個網絡發展嘅。 唔係即係我希望佢哋諗清楚囉即係佢哋昨晚做呢個決定嘅時候佢哋有冇諗過支持佢嗰啲人。即係你係有愧對即係支持緊呢個人。 即係嗱我係 好 let them down。 我重新就講過一樣嘢啦我當然啦口講口賠咩。我可以再做一啲承諾嘅。 嗯。 因為如果一有網友可以 send 封信我哋幾個人就聯署啦。我收息咗之後就聯署俾 Mova Video 啦。 嗯。 或者我親身俾梁錦祥添啦真係好會啊。 嗯。 好啦。關於你哋嘅節目呢我願意一個月上嚟幫你做一次承諾。嗱撐埋你嘅節目。 嗯。嗯 啊嗱即係大家都希望啦大家個網台。可以大家互相回應啊我上嚟幫你做一集節目啦、 嗯、 一個月做到你認為我唔啊你可以走啦我自己可以獨立啦。 嗯。 咁好囉嗱我願意嘅嗱一個承諾你叫我一個月做足一個月呢我唔疏離唔得一個月我抽一日。 嗯。 你同你做一集姓劉我做一個姓劉咁樣啊因為佢哋係姓女 我知 姓真就姓劉㗎嘛咁我 知道 但上次我就訪問我就叫姓劉啦、嗯、我願意做啊我願意幫你做一集姓劉 嗯 做好你哋嘅節目位置嗱呢、這個我 promise 你哋啊咁樣 唔係你咁講唔公平嘅 嗯 佢唔係其實好唔好真係即係唔係淨我哋講囉 係呀我哋冇即 係唔係我係要 我哋有我哋 更加精益求精囉 但係 每一個人都會有唔同感覺囉嗰個節目好唔好 係呀即係你咁樣突然間停呢係 即係無論 人好 係呀 我會更加精益求精啦我 即係希望我哋 即係同埋喺即係喺個網上面究竟點解咁多朋友咁多人會喜歡在個網度做即係嗰、那個因為佢講嘢嗰個自由度大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原因囉。咁你咁樣去做令到感覺上嗰個網嗰個言論好似受到某一絲因素被收窄呢咁其實對每個人個感受都係唔好。 係啊即係希望呢個就希望大家要合作即係希望唔好俾有啲人即係可以 有機可 到位啦、啊、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希望你大家識諗囉呢樣真係好誠懇同你哋講 即係仲有某一啲 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寶貴 嘅有啲所謂新嘅網友啦一落嚟就鬧鳩你啊鬧鳩你鬧鳩我嗰啲呢鬧鳩 Oscar, Along 嗰啲呢 嗰啲真係冇錯。 其實我有啲方法呢知道你跟住睇過邊個網頁㗎。 嗯。 你睇完嗰個網頁過嚟鬧我哋嘅。唔係我強調話唔係 Mobile Video 啊睇住其他網頁。 唔係甚至乎有人 一氣啦。 Mobile, 亦都有人係鬧 Mobile Video 嘅。 即係呢個一日去睇呢啲討論區。 即係我想話先。 其實知道晒。 話先啲網友聽。 有時有啲即係突然間就會多咗好多新手嗰啲。大家知係咩事。但唔緊要啊呢樣嘢。 我會搵阿 張力。我成日都係覺得係。 Mobile Video 台長同佢傾下偈。攞啲 IP, 大家個嘉賓睇下。有權是這樣的 列不是這 些記住啊 ,IP 呢是公開的不是私隱來的沒所謂的。咁樣睇下 企喺我哋嗰度嘅网友撑潮吹闹智能手机嘅，嗰条友可能同时去到 Mova Radio 撑智能手机闹潮吹嘅， 咪梗 可能系同一个人嚟嘅， 一定有啊， 唔系就系同一个人，即系 但呢个唔重要啦。希望大家系有心嘅网民。因为我因为呢 即希望 其实真係有多有心嘅网民，即我希望大家识諗啦，即呢个系好值得大家去试下。 同埋希望每一个人去做返好自己想做嘅。 因为捍卫呢个空间唔系淨係我哋而家坐喺度呢几个人，系全部人都有呢个责任㗎。即呢个系真系希望大家要明白呢件事囉。你话边个对对错错呢冇所谓㗎。 今日呢冇乜点即呢一节冇乜点讲战蓝嘅嘢啦。咁但系我要讲一样嘢啦。好大战蓝手机呢以后我仲做唔做到节目呢其实呢集我真系要讲㗎啦。 你又 好大喎，真係好大喎，好大喎，好大喎。四月二十 係 我會有一場運動玩下，喺西洋菜街， 呢個 如果我俾人扣留俾人拉咗呢，咁我可能呢就可能佢扣留咗我就我 唔係你咪撞火佢咁俾支棒人囉。 咁我就可能智能手機就從此我做唔到，或者我坐監嘅話我就以後都做唔到智能手機㗎。 咁係後繼無人㗎。 後繼無人㗎啦。 冇人接到呀。 冇人接推咪。 冇人夠膽接 㗎。所以呢如果你過嚟撐我，你都保護我㗎。4月20號 ,7 點鐘西洋菜街 最大嗰壇嘢。 最大嗰壇嘢你過嚟你過嚟救救 最激最大嗰壇。 我要靠你哋去保護我，咁唔係我俾人拉咗。 兩隻牛喎。 係呀，刁民牛我靚仔過佢好多嘅。 一隻肥牛，一隻公牛。 一隻本地牛，一隻肥牛。一隻 肥牛，一隻公牛。 靚牛。你要撐我，仲想聽呢個節目，你要過嚟撐我，咁唔係我俾人拉咗，你保護我唔到。冇咗算㗎啦，話俾你聽啊。四月二十號。 幾點啊？ 七点钟， 七点钟， 但我神都会到 西洋菜街， 西洋菜街，呢坛嘢，全世界都要到，唔定止智能手机嘅，调诶 ，MOBA 微 信，撑战论自由嘅都应该要 ，MOBA 嗰啲咧 ，MOBA 嗰啲咧，或者闹我嗰啲人咧，你都要过嚟啊，话俾你听，你撑战论自由咧过嚟，你玩啊，你闹我人都撑战论自由嘅，都要过嚟啊。最衰啲你见下刁民牛系咪咁，真系咁衰嘅，你都要过嚟啊。 知道， 话俾你听 ，OK， 四月二十。七点钟， 好， 即系你知啦，其实智能手机系唔应该讲咁政治嘅，我冇讲政治啊，我叫佢嚟探我咋， 唔系去西洋菜街行， 去行下咋，系咪先？ 买翻对波鞋， 系咯，我同时我带十只 CD 过嚟，先到先得啊 ，OK， 系咁， 又做啲影片， 好，拜拜。